渐远，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，消失不见爱的碎片。 不好的整个月早第二夜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，静静写下视频都带从大海的另一边，却被起风的线 No 爱在危机的生命线，在风浪中摇曳，我依然坚守这一切，浪跟他们往前的线，和我一起哽咽，也许明天也许 爱的爱太深，时间太浅，恨你的心怎能搁浅，恨的线情牵，爱的信念岁月的风真心牵念。 中间纯白最后消失的那天，爱的诺言一点一点却就像缠绵，聆听前言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，海的对面你我两个世界，

是你从没有到过未来时，世界还有你。你要对你的女人好，不要总说要不要，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帅一个奥尼。你要对你的女人好，不要总说要不要，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帅一个奥尼。你别总提你这关系有多复杂多可怕，少有时间不是翻脸就是无脸抹茶，怎么小事变成了大问题，怎么什么都计较，其实你不够耐心体贴温柔，只是他不放在心里没有解离过后。你你要对你的女人好，不要总说她不好，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帅一个奥尼。你要对你的女人好，不要总说她不好，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帅一个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有一个多么好的人和你过一生，但在你手上只有一张旧照片，到时你会承认你也已爱了他多少年。总说他不好，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帅一个奥尼。你要对你的女人好，不要总说他不好，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帅一个奥尼。你要对你的女人好，不要总说他不好，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帅一个奥尼。 心里作伴。 仅需138，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，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。优惠截止到6月30日，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。 美在聆听，美在生活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这位歌手，我来形容你，来猜一猜，看你能不能猜到他是谁。他玩翻唱，玩颠覆性的造型，玩编曲，玩唱腔，创作曲风非常的广泛，精通多样的乐器，舞台魅力十足，被人称作音乐顽童。他是谁呢？他是哈林庾澄庆。接下来听到庾澄庆带来 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跟你过去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想你就跑不来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跟你过去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想你就跑不来。我长得不高也不矮，眼神看起来有点呆，每当俊男美女走过来，我就会浑身不自在。虽然在加州还不是特别帅，但是奇怪还有人爱，到处是加分的大反派，演出我最有才。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 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你的忧伤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像风扇摇晃来啊，就是这。 你觉得爱情是什么呢？林依晨认为相爱是两个人美好的旅行，于是就有了这首歌叫做《美好的旅行》。但是因为是分手后的回响，歌曲的前奏以动人的弦乐衬托出略微悲伤的情绪，我们一起来听听林依晨的爱情《美好的旅行》。 换掉我身上的旧电池，感情的极限已到此为止，心这并不是什么末日，世界还是老样子，爱上你该爱上的女子，全心全意守护她一辈子，我到达不了的位置，去完成我未完成的事。时间就像一把钥匙，锁住两个人的痴，心痛一下子也好过你忍受在一起的自私。是两个人美好的旅行，泪水和笑声都尽收眼底，谢谢你给的爱，闪耀我担保的生命，成长需要一些曾经，分手是两个人各自的休息，伤心是练习，你这不仅仅就算离了远方，不代表没爱的能力，放手是因为我真的

会痊愈的。如果不是太爱了，我们又拿什么去深刻人生的挫折？好在有舍就有得，曾真心付出的都会是值得的，绝不能停歌，只留下所有快乐。它曾是你的选择，我是这一点就很难得，就算再不舍，至少你都疼你了。幸福不是情歌，不是唱完就散了，不是一堂课，也是有不平的眼泪，有你想不到的苦涩。幸福不是情歌，不是偶尔来砸个无法被预测，它很真实的温暖你每一个时刻。 至少我还有辽阔。

醒来不同，我只不过是不懂世界在得到什么。我在你看不到的天空看着咱的烟火，这城市孤单的人只有我，没有谁在乎谁跟谁分手，每个时钟都继续转动，许下你听不到的承诺，流星怎么会坠落在倒数声中，我剩下什么，没有谁甘心对回忆爱不释手，当我无力对抗这整个世界的寂寞。天空看着灿烂的烟火，这城市孤单的人只有我，没有谁在乎谁跟谁分手，每个时钟都继续转动，许下你听不到的承诺，流星怎么会坠落在倒数声中，我剩下什么，没有谁甘心对回忆手，当我无力对抗这整个世界的寂寞，我该如何去面对整个世界的寂寞？ 忘了吧，昨天感伤。谁也罢，不伤了。关于爱，你问一百个人，会得到一百个不一样的。

是感谢，因为你，你的手温柔地抱住我，抚起我脸上的泪水。可惜你并不明白，我的哭泣是到底为了谁？而泪水不停地滑落，我已经无法解释。言语，我的感动是完全因为你。 接下来这位歌手呢，值得我们尊敬。他用感觉去收集周围的人事物，用乐观的态度去过他自己的生活，用心创作，大声歌唱。他是谁呢？他就是好好先生萧煌奇。我们一起来听到萧煌奇带来的《渐行渐远》。 在每个深夜，直到明天，所有的无奈消失不见。生活懦弱逼人的脸，却不给人休息喘气的空间。当很多话语都被曲解，再怎么努力都被忽略，疲倦相信我，慢慢将来湮灭，舍不得逃，却又迷失的感觉。你习惯用眼泪模糊焦点，耳朵变成个说个话的眷恋。随便，相爱的人就这么渐行渐远。我开始用麻木模糊焦点，好比变成自言自语的埋怨。泪雨的窗外，汹涌的怀念，随便，相爱的人就这样。